You found a butterfly biscuit. Woof woof. 饼干狗，你真厉害！你竟然发现了一只蝴蝶。You found a worm too. Woof. 你还发现了一条小虫子呢。嗡，你真棒。Silly puppy, don't dig now. Woof woof. 哎呀，小傻瓜狗，现在可不是刨坑的时间。嗡嗡。Oh, biscuit.You found a little bird. 啊，饼干狗，你现在发现了一只小鸟。Is the little bird hungry? 哦，那现在这只小鸟饿了吗？ Woof, woof. Tweet. Let's feed the bird. Biscuit. 好吧，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喂小鸟吧，饼干狗。 Woof, woof. Wait, biscuit. What do you see?好吧，饼干狗，请等一下，你现在看到什么了？ Woof! Two more little birds. 哦，原来你看到有很多只小鸟是吗？啊哈哈。Tweet, tweet. Here, little birds. 啊，好啊，小鸟们快过来吧，我给你们喂食吃。Here is some bird seed. 啊，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鸟饲料。鸟食，哈哈，可是饼干狗看起来好像很好奇，他以为这个可以是狗粮的吧？ Woof woof！ 哦天哪，饼干狗竟然把头伸进了给鸟喂食的袋子里面。Come along, biscuit. There's lots more to see. 饼干狗，快过来呀！前面还有好多可以去观赏的东西呢。哦天哪，饼干狗根本就没有听到小主人在叫它。Tweet, woof woof. 哦，小鸟也来了，它小鸟在叫着。那小饼干狗呢？它也在叫着。嗡嗡。 Tweet, tweet, woof. 哦，好吧，这个时候饼干狗竟然把给鸟吃的塑料袋碰洒了。所有的鸟粮食、鸟饲料全都撒了一地，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Oh no, biscuit, not the bird seed. Woof woof. 哦，饼干狗，你看看呢，不好，这不是给你吃的，这是给小鸟吃的鸟粮啊，不是狗粮。 Tweet tweet tweet tweet. Just look at all of the birds now. 好吧，饼干狗，你快看呢，现在飞来了好多好多的小鸟。 Woof woof. The garden is filled with so many things, biscuit. 好吧，饼干狗，你快看呢，现在花园里面真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物品。有花，有树，有草，还有好多好多的小鸟呢。 Woof woof. But you filled the garden with lots of birds too. Sweet, sweet. 嗡嗡。但是你做得很不错。你让整个花园里面都填满了小鸟们。好多小鸟都来吃食了。真漂亮。真开心。嗡。那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讲了 Biscuit 和小主人一起去花园玩的故事。在故事当中，Biscuit 和小主人一起来发现花园里面都有什么呢？有花，有植物，有小鸟，还有小虫子呢。那小主人看到小鸟们可能饿了，所以他要喂一喂小鸟们，给小鸟们一点鸟饲料。可是 Biscuit 误认为这是狗粮，所以他把鸟饲料的袋子扒洒了，引来了很多小鸟。小主人并没有生气，反而夸他有爱心呢。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的小狗或者小猫，请大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为他们分享一点家里的美食吧。我相信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说 thank you 的，不信你试一试好吗？真棒。Words list. 好了，现在来和Jason老师一起总结一下在这本故事书当中出现过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Fill, 填充 Flower, 花 Plant, 植物 Butterfly, 蝴蝶 Worm, 虫子 Hungry, 饿了 Tweet, 小鸟的叫声 Feed,